些醉人的诗篇， 只为一人飘香。

情太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这一天对之后，借一千颗心情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这一天对之后，借一千个心愿，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。我的心不后悔，这折叠在梦里夜里的负累，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 怎么勇敢关于自己，怎么面对我。

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不让你

最初的情怀。是祝福是埋怨，终究要面对，是欢笑是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